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人们在评价相声大师侯宝林时总说，是他把相声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形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是他净化了相声。不少人好奇了，侯宝林只念过三个月的书，他是怎样成长为一代相声大师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不错，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个人奋斗就是个人努力，我是靠努力学习成长起来的。为了学说相声，哪家小厂的小馆的晚上有人说相声，我跟人家客客气气说一声，挤进去听，听完了回家，一路上都背着刚才听到的词儿，有时不知不觉背出声来。有人问我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不知道。那么怎么这样聪明呢？我想这儿有个动力，饿，不学会不行啊，要活下去我就得学会它，我就如饥似渴地学说相声，所以我变得聪明起来。1940年我到天津演出，时间宽裕一些了，我就学看小说，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列国演义》等小说啊，都是那时候看的。那时候书上的字儿我不全认识，但我努力看下去，我每天还花2分钱买张小报看，看些演员花絮之类的新闻，小报上的人名、生活琐事等，这些我比较容易读下来。但是就是这么一段300-500字的小文章，我还不一定都念得下来，一串字儿总得蒙2-3个字儿才能唬着念下来，或者叫串下来。有时遇到一串字儿竟是生字儿，我就得找人请教了。既然阅读《三国演义》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学习文化的途径之一，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对三国的独到见解。下面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 三国你懂是吧？ 懂了。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人家 请教。 岂敢。 为什么叫三国？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你说吧。 三国呀、魏蜀吴就叫三国。 魏 蜀 吴，不错，就这么三国。 是啊。 魏指谁？ 北魏曹操啊。 蜀呢？

哦，事物。 他的名字叫貂蝉 啊，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原曲上有。 原曲上、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怎么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怎么？ 怕它掉出来？ 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那么小兵卒， 小兵卒， 那无名无姓嘛， 目录上有他呀、啊， 上正传 啊 啊， 谁呀、啊？ 督邮，督邮，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有啊， 督邮是官衔儿， 哦， 他姓什么？姓都叫尤， 不是了， 是吧？ 啊， 没有 啊，无名无姓。 张翼德怒鞭都尤 啊， 都尤是官衔， 官衔。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嗯， 谁也不知道。 哦，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他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行，满不谈了。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的，好嘛？啊、哦，对对对对， 好、 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哎，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七。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念九，三七二十一。 这个是啊， 嗯， 夫妻的那个妻， 夫妻的妻。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哦、 处理方法不同。 哦，这叫三七， 有故事。 那您可以谈一谈， 刘备撇妻， 哦，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哦，这么三妻呀、 啊？哎， 哦、啊，刘备撇妻 啊！刘备这个人呢， 啊、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 是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嗯，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嗯， 感情就那么密切， 嗯 嗯，妻子如衣服， 呀， 老婆不算什么， 嗯，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是不是？轻视女性。啊， 为了笼络人心 哦，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嗯， 懂吧？ 是是， 就是这么一点 哦。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就跑， 老婆不管了 啊。那交谁呢？ 没准儿， 你这玩意儿，嗯， 谁在跟前交谁？ 是啊， 哎， 这人还是很大方。 嗯，刘备三次撇妻 哦，三次呢。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嗯， 他跑了， 是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哦，糜竺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嗯， 都说完了， 是是 是吧？ 嗯， 第一次撇妻， 第二次呢？ 徐州十三， 哦，徐州十三， 曹兵来打， 嗯，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是啊， 关公在下邳， 不错呀、啊， 徐州西南， 对呀、 啊，十二里地， 哎，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嗯，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是 弟兄会合以后、 嗯、 兵力就强一点啊， 对呀、啊、 谁想走的半道， 嗯， 徐州火起失守了， 徐州丢了。 这阵儿 嗯， 刘备说句文化 啊，啊怎么讲， 颠儿了，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跑了，关云长跑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是的， 曹兵围拢上来， 哎呀， 困在土山之上， 困住了。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啊，他这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哎，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决一死战， 一死相拼。 是了， 怎奈有二家黄嫂， 嗯，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掳去， 嗯，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你瞧瞧，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嗯， 来了一个朋友， 谁来了？ 张文远。 哦。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哎， 他跟关公，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张文远， 这，哦，这是宋江那个徒弟， 对，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这不像话呢！ 啊，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啊、这是我说的， 这不你说的吗？ 张辽、张文远， 哎， 约三师， 土山约三师 被困曹营， 不错、嗯、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哎， 挂印封金， 嗯，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哎， 古城相会， 寻兄送嫂， 弟兄团圆， 不错的。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啊，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没有乐器， 你好嘛，弹宝剑 啊，就弹那宝剑， 哎，当然当然那个风， 哦，弹这个作歌， 哎，唱歌， 什么歌？ 汉代的古歌呀， 汉代的古歌呀， 听过吗？ 没听过，谁会呀？ 我会。 你会？ 你看 汉代的古歌，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我也不敢肯定啊， 啊， 我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哦，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你呀，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这不响啊！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我那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啊，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哦， 可以可以。 嗯，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我这是赵丹唱的。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我那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刘备上前叫门， 哎， 说开门呐， 嗯，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嗯，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哦，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嗯， 出来开门，让进去， 嗯，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嗯， 把马拴在树上， 哎。 让到屋里， 嗯，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当家的 不是一家人， 同姓不宗。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嗯，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怎么了？ 贵客临门呐， 啊， 大汉皇叔啊， 是啊， 他比皇上还大， 嗯， 置酒款待， 哎呦。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 怎么着没菜？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嗯， 给刘备做菜了， 当酒菜了。 你说这个人多悲剧， 太真是，哎，太惨。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嗯，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嗯，走， 解缰绳拉马， 嗯，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嗯。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这是刘备啊， 我这是杜十娘， 他这里全有。 什么人？ 嗯，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嗯，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就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地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哦，走了， 在半路之上， 嗯， 遇到了曹操， 是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啊，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给谁呀？ 给刘安， 千金， 一千两金。 哎呀，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那是陡然而富啊！ 一千两金子 啊，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那还用说呀？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当然喽， 精神上太枯燥。 怎么？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嗯， 打了半辈子光棍。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怎么？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又吃了。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立志相声改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他这样写道：我真正拿起笔来写字是在解放以后，那年我32岁，我上学习班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买了个笔记本天天带着，人家一做报告我赶紧记，但记不下来，记一句话后面的词儿全丢了，但就是这样我还坚持记笔记，笔记本上老是这儿空一块儿那儿空一块儿，完了再想办法追记。第二天到剧场去啊，我见人就问，哎，那点儿怎么说来着，我记不住啊。就这样啊，我又拿沙子写字儿，到真正拿笔写字儿，一步步地学习了文化，

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相声本身就有唱，这是每个相声演员都应该学会的。白沙撒字儿就有一种呢，是边写边唱，一人手里敲打的两块小竹板，唱的太平歌词。但是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不是指太平歌词这种唱，这是每个演员必须会的，即使嗓子差也可以凑合着唱。这个唱啊，是指相声本门以外的唱，那就是模仿别人唱腔的表演。演员一会儿学段河北梆子，一会儿学段评戏，一会儿学段越剧，一会儿呢又唱着歌，这是大家爱听的。确切一点说呢，这应该叫学唱，同行术语叫做柳活。要知道啊，相声演员在台上给观众唱一句，他在台下下的功夫啊，要比贡献到观众面前那一句不知道多多少倍。贡献到观众面前的只是演员平时下的苦功夫的总结，是演员捧给观众一颗忠诚的良心，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60年代末，我在山东济南演出戏剧与方言，我唱了古城会中的两句吹腔，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我唱的满弓满调还有副语，大家叫了一个满堂好啊。那天唱红镜的著名演员白玉坤先生带着戏校的学生去看了，回去讨论的时候，有的学生问白老，京戏唱到这个地方还要不下好来，为什么侯宝林一唱就能要下好来呢？白老说，你让我现在唱的他这么足啊，我也唱不了。白老是在过分的夸奖我。既然已经提到了戏剧与方言这段相声，那么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戏剧与方言。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怎么？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怎么？ 连一般人说话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哦，那说相声的呢？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哦，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哎，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是啊。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哦， 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对。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哦， 这是怎么回事？ 是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哦，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拖。这就啰里啰嗦一大堆。 是 那不行。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啰嗦北京话 啊，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哦，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哎， 夜间都睡觉了。 嗯，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是，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哦， 那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哦，是啊。 怎么说？怎么说？比如说夜间了， 哎，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哎， 这屋发觉了。 是， 哟呵， 哟呵。 啊，先来个感叹词 啊！你听着说，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哦，这一大套啊，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哦，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这位比他还啰嗦， 这位还关照他呢。 还要说什么？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这够多少字了？ 300多字。

能到我手里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戏剧与方言》。这段相声中呢，侯宝林学唱的《古城会》获得了满堂彩。在自传中，侯宝林记述了与古城会有关系的一个小故事。1941年，我在天津燕乐戏院反串演京戏，我演古城会，有一位剪场的杨汉庭师傅对我说，叫马童倪雨爷忙把录引的引字，你唱的太一般不突出，林树森唱这个引字还带个小腔，我一听觉得很好，就吸收了这个意见，这就形成了我后来的唱法。虽然是一字之师，我受益匪浅，一字之师不能忘啊。后来我去天津做最后一次演出，我还给杨师傅送票，请他去看我的演出。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讲读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让我们来听许美静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照。